着你。窗外依旧下着如丝的雨，却看不见你身影。我从远方寄给你一封信，告诉你 很久没有看到彩虹了，最近的几场雨没有彩虹，也没有平常雨后的清新。其实也并不是每一场雨之后都有彩虹，也不是所有的伤心落泪过后都会留有美丽的记忆。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雨后的夏夜该出去走一走，无论是小路还是大道。 你敷的气，

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环保部近日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28个督查组共检查480家企业单位，发现378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多地发现有散乱污问题企业集群。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座汉代城池路线故城正渐渐地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一张保护网已经将城池罩住，甚至长安街的延长线、通湖路都将调整规划，绕城而行。日前，圆明园首次向公众展示1996年以来20余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共涉及106件文物。展览位于西洋楼遗址区大水法西北侧的圆明园展览馆内，预计展出到10月。高考的硝烟尚未散去，上万名毕业生又纷纷走进了另一个考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相继进行自主招生测试。 轻松，也不是无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伴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自己真的 至于梅艳芳亲密爱人。1990年，小虫在录音室帮梅艳芳录音，梅艳芳说10点钟一定要休息一下，于是在9点55分的时候就停下来不录了，结果刚好10点整梅艳芳的电话响了。原来梅艳芳的男友保罗每天10点钟都会给她打电话，梅艳芳蹲在角落里甜蜜地讲着电话，而那个甜蜜的程度简直是羡煞旁人。小虫看见了，于是灵感大发，就写了《亲密爱人》这样一首歌曲，交给了梅艳芳来唱。969都市夜归人，再来听一听小虫自己的声音，《花太香》。

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你窗边的卷曲头发残酷地说明，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注美，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敬。你的绝情注美，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我相信这几天薛之谦为前妻赴十年之约在演唱会上自弹自唱《安和桥》已经刷屏了大家的朋友圈吧，这个应该就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了。有人说这是薛之谦借前妻热度炒作，但是大部分人都依然相信这是对青春之殇的缅怀。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薛之谦的那些年，他遇到了公司跑路，刚红起来就被雪藏。 为了音乐梦想，他又开始尝试做与自己内在性格反差极大的段子手。在条件最差的时候，他会在幼儿园里演出，也没有助理，需要朋友来搭把手。心里最难的时候，他每天都必须戴着眼罩独自一个人入眠，而房间里不可以有别人。那些年就是高磊鑫与他相遇相知的岁月了。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薛之谦人生一无所有的时候。有人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童话，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才是青春。恋爱是尝试，婚姻是交付。很多人说离婚后看清了对方，而我想说，没有人在说无论生老病死都不要将我们分开的时候不是满怀着真诚的。安和桥是一首写给家人缅怀家人的音乐，是写给创作者最爱的已经失去的奶奶。对于创作者来说，安和桥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薛之谦为什么选择了安和桥？我想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也许这件事情都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真正的爱情可能结束，但永远不会失败，因为时间最终会赋予一切意义和价值。经典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首歌曲安和桥， 告诉我你还爱我，用我最好温柔的请求，给你我的堕落，给你我隐藏的脆弱，告诉我你还爱我。

六月炎光一洗空，好像是一位国王在电闪雷鸣中加冕，而后将自己的不可一世物化成可怕的咒语。雨后的世界是美妙的，泥土展开了花瓣，释放出芬芳，从嗅觉依维拓展出一个立体感受的空间，置身其中，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伸出了无数的触角，贪婪地吸收着无限的清新与凉爽。精灵九六九，我是亚威，在因匮乏而竞争的世界里，是否能体会到雨后的宁静呢？ 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要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